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娱乐圈呢，有几个特别神奇的人啊，这个自带头条光环，不像有些老师哈，就是始终上不了头条。尽管说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已经尽量的保持低调了，但是呢，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名字呢还会哎又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之上。那么呢，刘德华就算是其中一位。尤其呢是去年他在这个泰国坠马受伤之后呢，他是越来越低调，但是呢外界媒体对于他的关注呢反倒是越来越高。那么在前几天呢，他参加了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没想到呢还上了热搜。今年呢华仔已经57岁了，出道已经有37年。那么当初呢和他一起出道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干别的了，有的呢甚至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他呢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忙碌在一线，歌迷影迷跨越老中青三代，颇有长盛不衰的姿态。那么为什么刘德华能火这么多年呢？好多人说是他人生经历丰富，自己有实力啊，从贫民窟走出来的穷小子，经历种种坎坷之后呢懂得珍惜和努力等等等等。但是其实除了努力之外呢，刘德华的成功可能还离不开他那颗乐于助人的好善之心。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来跟各位聊的就是刘德华。那刘德华哪一点品质最吸引各位呢？欢迎各位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星云路 可以说有一句话，它是贯穿了这个刘德华的整个演艺生涯。什么话呢？就是学到就要教人，赚到就要给人。那这句话呢，是有的人呢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演员张卫健也说过的，但其实呢这句话当初呢是刘德华说给他的。在1997年的时候，香港地区遭遇了金融危机，当时呢刚刚小有名气的张卫健几乎破产，这么多年的打拼呢付之东流。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做好了这个房子被银行收走的准备，但这个时候呢刘德华的公司签下了张卫健，但他呢还是还不起贷款，只能厚着脸皮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刘德华来帮忙。后来呢刘德华就用一张支票帮他渡过了这个难关。那么在送支票的时候呢，就把这句话送给了他，学到就要教人，赚到就要给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刘德华的经典歌曲《练习》。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一幕幕见你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哦，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斤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 练习来自刘德华。只要说到大方啊，刘德华呢还是对于身边的好朋友们是最大方的。歌手李克勤和刘德华呢一直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当年呢两个人在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就是好哥们儿，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李克勤呢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透露说哈，在他发展最不顺的那几年，开演唱会连票都卖不出去，那时候呢他的收入非常惨淡，当然状态呢也很丧，可以说是跌到谷底。后来呢好不容易慢慢从低谷往上走，决心呢再开一场演唱会，但是呢却根本拉不到投资。那这个最窘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现场的这个布置现场的钱都凑不出来。结果呢刘德华听到这个事之后呢就跟他说，你只管大胆的去布置。后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勤才敢放开手脚去设计舞美。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些钱用的都是刘德华的钱，据说呢当时光是现场的烟花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丁宇来自刘德华。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踩，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在等待你的未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痛不难。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冰雨来自刘德华，很多朋友呢听到这歌呢可能都会记得当中的那个刽子手的发音哈，其实应该念刽子手，呵呵。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刘德华，那么刘德华的哪一点品质是最吸引各位的呢？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听了这么多这个刘德华呢慷慨解囊帮助朋友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毕竟他赚了很多钱嘛，对不对？帮助别人是理所应当的。没有哪一条规定说你赚钱多就应该去帮助别人，纯粹是靠自我的，怎么说呢，良心也好，感官也好，责任也好。但其实呢，刘德华帮助别人从来呢也不会挑时间，哪怕是自己最困难的时候，那需要他帮忙呢他也肯定会帮忙。比如说在91年刘德华呢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结果呢没过多久就开始赔钱，后来呢直接到这个负债累累的地步。在20世纪90年代呢他不停地出来接戏，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挣钱给公司还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当初还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个导演叫陈果，拿着自己的一个剧本叫做《香港制造》找到刘德华。那最终呢，刘德华也是被陈果的热情和剧本的创意打动，即便是自己已经揭不开锅了，但还是东拼西凑拿出了50万。91年呢50万，凭借这笔钱和公司剩下的这个大量的过期胶卷，拍出了这个《香港制造》。这部影片呢直接夺得了第17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可以说刘德华为这部影片奉献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他却从来没有去提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直到今天呢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刘德华才是这部影片的监制和出品人。男人哭吧不是罪，刘德华。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 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男人哭吧不是罪，不太会说话，说我是零零后，和同龄人不太一样的是，我喜欢刘德华。刚喜欢他的时候呢，喜欢上网搜他的消息，看他的一些事儿。很多路人呢都分享过自己和刘德华的故事，帖子下面呢还有很多歌迷影迷的互动，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作为他的歌迷呢，看完这些帖子会觉得很自豪，因为我们喜欢的人居然是这么完美。钟爱抖腿这名字啊，他说刘德华和李克勤绝对是好兄弟了。当年李克勤结婚的时候，刘德华还做了伴郎，后来呢李克勤换唱片公司等等，有些也是在刘德华的劝说下完成的。还有无间道三的主题曲，因为版权原因刘德华不能自己唱，于是呢他就把机会给了李克勤，真的是对朋友很用心了。曾经呢也有人问过刘德华，面对一个新人导演，他为什么就敢选择相信，甚至呢不惜砸锅卖铁去帮他。这句话呢主要是针对于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香港制造的导演陈果来说的。刘德华呢当时是这么回答的，他说香港制造呢会是一部能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留下来的重要电影，到现在呢我还是会觉得我们的电影不能死，我就是穷一辈子还是会支持他，支持和帮助自己所热爱的事业。那么这句话在刘德华这儿呢从来都不是说一说而已。在21世纪之后呢，随着刘德华公司的盈亏慢慢好转起来，他又发起了这个亚洲新兴导演计划，投资帮助了很多青年导演。那他这么做呢纯粹是为了扶持这个行业，而且呢也是为了给青年导演信心，他呢只负责提供资金，从来不干涉你创作。这么多年来，宁浩、郭子聪、郭子健、陈玉珊等等导演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走出来的。不过呢迄今为止他投资的那些影片也只有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和陈玉珊的《我的少女时代》赚到了钱，那么其他的同样都是血本无归。但是呢即便是如此，刘德华也从来没觉得后悔。谢谢你的爱，来自刘德华。 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不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是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在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8，686858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方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咱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刘德华。那各位喜不喜欢刘德华呢？他或者是品质啊，或者说哪一件事情，或者说哪一首歌，哪部影片给各位留下深刻印象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英英怪说，从10岁开始喜欢刘德华，20多年了吧。以前的喜欢是疯狂而肤浅的，现在的喜欢是超越灵魂的。不管再过多少年，不管他多老，在我心里他还是最棒的那个。金城也说了，刘德华呢绝对算是优质演员，能够让喜欢的自己的人，什么叫能够让喜欢的自己的人？不是每一个歌手都能够做到，这不仅仅需要日复一日的努力，也不是光靠作品就能累积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人了。都说呢，刘德华是行业当中最拔尖的那一类人，但是呢，他出道37年，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摆架子，不管到哪儿呢，都是一副这个很谦虚，然后呢又好说话哈。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王宝强和刘德华这个怎么说呢，他们是在这个天下无贼认识的哈。但其实呢，在这部影片之前呢，他们就有过交集。当年呢，王宝强凭借影片《盲井》获得第40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颁奖典礼那一天呢，王宝强上厕所的时候排队，一回头一看，哇，天王在自己后面。当时刘德华大名鼎鼎，对不对？你要知道，当时这个金马奖的最大热门就是他和梁朝伟合演的《无间道》。王宝强一看见他，那激动坏了，很客气的让刘德华。哎，您往前站，您站在我前面，我站在后面啊。所以说呢，可见这个王宝强是非常喜欢刘德华了哈。不过呢，刘德华就特别友好的拒绝了。颁奖典礼会场的厕所呢，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先进的，什么都是自动的，水龙头呢感应出水。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啊，随便找个商场写字楼不都这样吗？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很少见，最起码呢。王宝强没见过，因为不会用，所以说就显得很慌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德华已经这个结束了哈，但是看见他呢这么尴尬，就不动声色呢这个站在他边上，确保吸引到他的注意之后呢，自己又伸手洗了一遍手，默默地帮助王宝强解了一下这个围，没有让这个尴尬继续发生。王宝强多朴实啊，后来这个成名的时候呢不怕尴尬，好几次采访的时候都把这事儿分享给观众。他就说，哎呀，刘德华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我是谁，就这么走回来又洗了一遍，真的没想到他这么随和，简直跟做梦一样。好吧，世界第一等来自刘德华。 的风景，有时变，有时变，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见马的猪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心，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梦来三天，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爹爹的光阴，一托就趁少年时，求名利过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影，有时变，有时变，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见马的猪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心。 世界第一等，来自刘德华。这个厕所事件呢，对于王宝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几乎呢可以列在他终生难忘的事件之中。后来呢，他一直想对刘德华表示感谢，没想到这个机会真的来了，而且来特别快。在第40届金马奖2013年12月举办的这个奖项，后来呢也就过了几个月，两个人呢就在天下无贼的片场重逢了。王宝强呢还是那么的朴实而激动，见了刘德华呢直接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急着道谢的他呢最后没辙了，做出了一个真的是让人很瞠目结舌的一个举动，扑通一声他就跪下了。结果呢把刘德华也吓得够呛，他呢反应也挺快，还没等他这个王宝强说明怎么回事，刘德华也跪下了。得，两位主演在片场跪来跪去，片场工作人员都傻了，有人还琢磨的说这俩人这个进入状态有点快呀，但这排的是哪出啊，剧本上没这情节呀。这事儿呢可能说出来咱们觉得好笑，但是呢这个举动也能够深刻的反映出刘德华的性格啊，真实善意，而且呢也不会把自己呢当做这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原谅我，来自刘德华。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等宽恕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哭着说你说你会原谅我，你到底只是随口说说，还不是真的，都忘了我是我，人活着又如何，多么痛的结果不能解脱，选择沉默，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你却说只是我想多了， 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了所有生活。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记忆里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只剩下一场梦。灌输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哭着说，你说你会原谅我，你到底只是随口说说，还不是真的？都忘了我是我。人活着又如何，多么痛的结果不能解脱，选择沉默。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你却说只是我想多。 原谅我来自刘德华。其实呢，刘德华还曾经默默地帮助过很多人，比如说在2000年的悉尼残奥会上，刘德华呢就认识了当时只有19岁的运动员苏化伟。比赛结束后呢，刘德华对他的妈妈说，如果有困难可以去找他。当时呢，在场的很多人都没把这句话当回事，就觉得是吧，明星嘛，是不是在公关啊，在客套啊。转眼间呢过了4年，苏化伟呢从学校毕业，因为听力障碍呢，当时没有公司愿意录用他。这个时候呢，刘德华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公司给他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一方面呢，这个给他提供工作让他得以谋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继续为苏化伟提供支持，让他继续训练参加比赛，帮助他呢站上了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赛场。那么在外界看来呢，两个人是亦师亦友的这样的关系。但是呢，苏化伟也在采访当中这么说过，他说，提起老板，我会和别人一样也叫他华仔。来生缘，来自刘德华。 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 此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来生缘，来自刘德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刘德华，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无言说，大学时宿舍里贴的超大海报就是刘德华，课本上和储物柜上贴的也都是他的照片。正如我的少女时代里说的，那个时候好像谁贴的海报贴纸最多，谁买的关于刘德华的东西就最多，好像真的就是最喜欢他的那个。艾克也说，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很爱这个行业，真的希望这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也是发自真心的热爱生活。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像他这样，那就更好了。刘德华呢，对于歌迷呢也很用心，虽然说不能像对待身边人一样有难必帮，但是呢也算是善于倾听歌迷意见的人。很久之前呢，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一个歌迷的信，信中那个人就说自己太穷，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离开家乡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了哈。还说呢，希望下辈子他还能叫刘德华，还开演唱会，或许呢就有机会看了。别看这只是一个歌迷的来信，其实呢，很多住在偏远地区歌迷的心声都是如此。即便是现在2018年，在我们看来可能去哪儿交通都非常便利了，但是呢，有机会举办演唱会的城市依然总是只有那么几个，对吧？这个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等等，几乎很少有听说哪个歌手能在这些地方办大型演出。不过呢，刘德华当时呢真的把这封信这位听众歌迷重视起来了。不久之后呢，他就付诸行动，劝歌迷呢不用等下辈子。07年的全国巡演，刘德华把第一站就定在了呼和浩特，极大的照顾了当地歌迷的情绪。那么在那一次演唱会上，他一边唱今天，一边跟台下的观众说，你们要记得我这个名字刘德华，下辈子呢我也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我还要开演唱会，你们到时候一定也还要来看。今天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经不经验，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时过境迁，已经57岁的刘德华还像17岁那样那么拼。在去年坠马受伤，动了不小的手术的情况下，没过多久呢，他又开始为今年的巡演做前期筹备。很多人都劝他好好休息吧，哪怕把演唱会延期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伤得不轻嘛。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觉得演唱会不是唱几首歌的事儿，它是一个承诺。很久以前他就说，拍戏拍广告就能挣到钱了，干嘛还那么费劲开演唱会呢？ 如果不是开演唱会，就见不到那十几万人，我不可能亲口地跟他们说谢谢。谢谢说给大家听，如果你的朋友是支持我的，希望每一位坐在这儿的朋友帮我回去也跟他们讲一声谢谢。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自刘德华的17岁。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明天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 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我，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